是感受颇深的。我感觉到周总理之所以这么重视水利工作，是因为周总理深深地认识到水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历次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治理是周恩来更为繁重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只能从某一段来认识治水中的周恩来。在淮河的治理有了一些进展以后，长江、黄河的治理提升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中。在长江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如金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划三峡工程等等，无一不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1954年，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开工的金江分洪工程建成，当年便经受了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保护了沿江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周恩来为此感到非常的欣慰，毛泽东还专门为一成就而提名祝贺。不幸的是，人们在成功面前往往容易头脑发热。1956年，在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即将完成的时候，急躁冒进的思想和情绪开始抬头了。对于水利的治理，在最高领导层中就产生了不同的想法。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满怀豪情地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向世人宣告准备在长江三峡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宏伟设想。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有人认为可以很快就实现，是不是会很快实现呢？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没有立即表示这个态度，但他对于这宏伟设想是持拥护态度的。周恩来当时写下了这样一份题词，表达自己对宏伟蓝图的愿望：为充分利用中国5亿4000万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他的表达用了远大目标几个字，言下之意，设计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该作为一个远大目标来实现，从长计议。在治水中，周恩来一向是谨慎的，会议上。1958年1月，一场冬雨给广西南宁带来了一丝寒意，然而在这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三峡水利工程的讨论却是气氛热烈。当时参加会议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后来这样回忆，其的意思是早做准备，早些开工。当时问题，总理在会议前也问我，国家没有这么多钱，三峡工程设计要72个亿，主席的意思能不能省一点？我就说至少50个亿，减少20个亿，因为我们当时装机2000多万千瓦。周总理问，装机5000万千瓦行不行？主席希望早开工。我说行，先把大坝修起来，将来发电以后再组装，先修大坝防洪水。三峡工程是不是立即上马，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是各执己见。就在双方争论不下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希望周恩来来挂帅，主持长江流域的规划和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刘少奇表示，恩来同志能领会主席意图，还是请恩来同志挂帅吧。在这个时候， 周恩来由于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建设思想路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周恩来的心情本来是沉重的，刘少奇让周恩来出来挂帅，显然是对周恩来的信任。周恩来想，这么大的事还是请毛泽东主席管才好，但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让他管，他爽快地答应了。好，我来管。毛泽东最后敲定，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会上领命的周恩来仅就个人心情来说是极为复杂的，毛泽东主张大跃进，他主张反冒进，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仍处于加温之中。三峡工程又是在跃进的环境下提出来的，正因为三峡工程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工程，周恩来欣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考察三峡，向中央提出详细的报告，为最高决策层提供决断的依据。会后周恩来先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等等的问题专程前往朝鲜访问。二月下旬他刚回到北京，就急忙于2月26日飞往武汉，当晚带领湖北、四川、湖南有关省市以及水利部、纪委等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以及苏联的专家，总共100多个人乘江峡号轮船溯江而上，实地的考察长江。他沿途听取了三峡工程的汇报，主持会议讨论工程的规划设计。途中在周恩来支持下，不同观点的人们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争论：需不需要建三峡大坝，能不能建三峡大坝，是不是要提前修建这个工程。周恩来希望的就是这种各抒己见的局面，只有通过实地考察并亮明各种观点，才能为三月间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拿出一个详细的报告。客轮开到旅游景点南京关的三游洞，随行的人邀请周恩来上岸，他说，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专家解释说，在三游洞旁边打了个钻孔，发现里边是石灰岩，有溶洞，如果在这一带建有大坝可能漏水。周恩来这才弃船上岸仔细查看。一路上周恩来冒着风雪实地勘察了三斗坪、中宝岛等等设想中的三峡坝址，研究对照了工程设计方案。途中他对地质部门在当地勘探出来的一块花岗岩心十分重视，并亲自留了下来，说是要带回北京进一步研究。后来有人看到啊，周恩来将这块花心岩石放在了他的办公室里。船过鬼城丰都，周恩来一行听取了县委县政府负责人的汇报。谈到风的风字，既难认又难写。根据丰都县连年丰收的情况，周恩来建议能不能将风字改为丰收的风。周恩来期望的是长江沿岸的人们都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钱正英回忆道，丰都啊是个山城，山上好多群众都下来了，一直到了船跟前，到江边上，周总理就在船上给大家招手，群众热情的样子真叫人感动啊。激动的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当时是以一种沉重的心情来考察三峡的。周恩来走后不久，丰都就正式改名为丰都了。 3月5日，周恩来进入了考察的最后一站，来到重庆附近的狮子滩水电站。这里曾经是长江上游水系建造的第一个成功的水电站，当时被称为小水电之花。为这仍然开放着的水电花朵，周恩来专门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当周恩来在水电站门前与职工们合影时，兴奋的电站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一天正好是周恩来60岁的生日。总理60大寿，随同前往的人们没有人提及，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已经被他隐藏起来。在沿途的讨论中，周恩来多次强调，建设方案呢，必须十分的安全可靠，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建设三峡这样的大工程，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我对高坝建设呀是战战兢兢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船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于3月6日在重庆主持会议，对这次长江考察以及沿途的大讨论做了总结。他提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深远的意义，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但准备工作呀要统一规划，分期进行，必须联系长江流域远景规划和近期开发，正确处理干流和支流，上中下游大型中型和小型的水电工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7种关系，要进行综合考虑，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南金坪和三斗坪2个坝区也要充分比较的进行选择。三峡工程啊是千年大计，我们要全面的进行规划，还要允许争论。他还提出了以兴建三峡为主体的治理长江流域规划的16字方针：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并确定了近期和远期的治理布置。总结的结果归结到一句话：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当时还不完全具备条件。3月8日至26日，周恩来在成都出席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继续地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思想，号召实行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这无形中给周恩来造成了更大的思想压力。3月23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议上做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报告讲明了各种不同意见及其利弊关系，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经过认真的讨论，25日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以这个报告为基础，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2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需要修建，也可能修建，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以及何时修建，要待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做出决定。 这是在大跃进的环境下难得的一个极其慎重的意见。一些当事人形象地说，在大跃进的情况下，这个决议是成都会议上通过的30多份文件中唯一的一份促退文件，周恩来功不可没。4月5日，这一文件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批准。今天，当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终于具备了建设的条件，并大规模地兴建起来的时候，在沸腾的工地上大显身手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为这一伟大的世纪工程铺路的人们。在今日的中宝岛上，还立着一块石碑，纪念第一位登上中宝岛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中央决定暂缓修建三峡工程后，根据分期进行的方针，决定先修建长江上的第一坝葛洲坝工程，之后葛洲坝工程又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运筹开来。黄河同样牵动着周恩来的心。1957年4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我国水利部门开始动工兴建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根治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之一。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三门峡水库的兴建呢，只是根治黄河的开始。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经常听他念叨过这样一个愿望，我这一生啊，能把黄河变海为例，就算对黄河两岸人民做了点事了。他还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想法，我想啊，什么时候去探查一下黄河，从黄河入海口出发，逆流而上，一直到黄河的源头，亲自查看一下，花他2-3个月的时间。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并不是每一个心愿都能实现得了的。周恩来的这些心愿后来有的实现了，有的却并未实现。日理万机的工作根本不可能让他抽出2-3个月去全面的勘察黄河。尽管如此，黄河岸边仍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58年的夏天，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洪流竟然把郑州黄河大铁桥冲断了2孔。7月18日，正在上海开会的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决定暂停开会，随即乘专机飞抵郑州。在河南省领导的陪同下，周恩来又乘坐了直升飞机，在黄河上空查看大铁桥，了解整个灾情。他果断地批准了不分洪战战胜洪水的意见，并要求党政军民全力以赴，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思想，要尽快地修复这座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当晚10时，周恩来又冒雨来到邙山脚下黄河岸边，查看夜间黄河洪水和铁路工人们抢修黄河铁桥的情况。在现场，他冒雨站在广场上讲话，给工人们鼓劲儿。这时有人给他撑伞，他制止了，他说，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在雨里淋着的吗？随后周恩来又同铁路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修复铁路的办法，直到深夜2点多钟才离开黄河。这一天，周恩来从上海到黄河岸边一直工作了18个小时。10几天后的8月5日、6日，周恩来分别赶到郑州和济南，视察两地的黄河大桥和两岸的灾情，指导防洪救灾工作。他对铁道部门的负责人说，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大铁桥保住，该加固的加固，该维修的就维修。对黄河的综合治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是颇费心血。仅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他就于1958年4月